这个故事叫做新衫。天气转冻了，他决定去店里面买件新衫。店里面的衫非常之靓，但是他不舍得买，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奈的务工人员。于是他就去到二手服装摊那里看一看，新衫对于他来讲只不过是着多一件衫而已。他见到件衫虽然码数小了点，不过摸上去非常之厚，于是他就买得落嚟了。衫穿在他身上边非常之紧，行动咗啲唔自在，但是他自我安慰咁讲，紧身个衫更暖心啊。天气更冻啦，他打算先忍一忍，过一排先再去再买一件新衫。于是他拉下咗自己里面嗰件衫，喺里面垫咗大块纸皮，咁样嗰件少咗号嘅外套着起身更紧啦。他做的工程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他仍然拿不到钱。一大群工友在工队里面吵吵吵吵，前方越来越骚动了，声越来越大了。他不知道结果是怎样，于是搏命地就向前面捐了。他终于看清楚了，一大群拿着武器的人向他们走了过来，他连忙地跟其他人掉转头就走了。一个人一刀斩咗落去，佢嘅外衣就烂咗啦，纸皮都露咗出嚟。吓！打手吃咗惊，佢哋系有备而嚟噶，我哋都唔好客气啦。佢吓傻咗啦，衫佢烂咗，连佢依家觉得十分之冻，系透心凉咁冻。紧箍嘅衫袖让佢迈唔开手臂，而且佢依家冻到有啲僵啦。跟住。几个铁棍扫到佢身上边，钻心咁痛。佢跌低咗落地，感觉越嚟越冻啦，就好似俾冻住咗咁。呢阵时，嗰班人嘅头目行咗过嚟睇咗睇，你哋打死咗佢啊！呢阵时嘅佢觉得一件衫冚咗过嚟，热气扑面。呢件新衫佢等咗好耐啦，呢件衫暖得让佢可以不顾一切。连忙捉住件新衫，死都唔放手。但系头目呢阵时佢就惨叫： 呢个人掹住我就系唔放手啊！佢都死到直，你哋快啲将个手斩落去！